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日，农历2月15，北京晴间多云，13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扶贫关键是要精准发力。 全国两会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话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12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举行，张德江主持。 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俞正声出席，14位委员围绕政治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做大会发言。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6篇，如何才能老有所依。 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兼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庄可柱中将做客中央台，解读空防安全管理及空军装备新动向。 中国自主研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今年首飞。 土耳其总统抨击荷兰禁止土外长飞机入境。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截止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先后5次下团组，从看望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到参加辽宁、四川、新疆代表团审议。总书记在4次讲话中都强调要做好扶贫工作，下一步扶贫工作要如何发力。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党立下的军令状。去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240万。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 扶是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的功夫。 在新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习近平也为当地的扶贫工作划出重点。 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特别是要把南疆的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就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硬骨头。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告诉总书记，藏区、彝区深度贫困与自然条件、民族宗教、社会治理、思想观念等复杂因素多重交织，当地至今仍有贫困人口52.83万人，贫困发生率是11.9%。 我们深知凉山脱贫攻坚不仅要解决物质贫困，更要注重解决精神贫困。 文盲率高不高？ 哎呀，这个一个村子里初中以上都很少，这个聚集县很多群众不懂汉语，所以出去打工啊都很困难。 刚才讲的凉山这个地方，这个文盲啊，受过这个初中教育的都是少数，还有很多不懂汉语。你这种情况哪是2-3年扶贫可以解决的呢？ 习近平说，对脱贫攻坚工作难度大的地区，中央会加大支持力度。 这主要看哪里的这个贫困程度更深、更重，所以现在扶贫关键是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 然而，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扶贫政绩，不顾实际提前脱贫时间。习近平在辽宁团参加审议时，给这样的行为提了个醒。 还有多少贫困人口？ 现在还有50万贫困人口。在这方面上，我们绝不搞数字造假、数字脱贫。我们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扎扎实实的扶。反正2020年嘛，啊，你还有这几年时间，不要再搞提前了啊！你提前这就容易掺水。 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其中因病致贫的帮扶难度更大。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全国贫困农民中有44.1%是因病致贫。习近平在民进、农工党、93学社的政协联组会上强调，这正是扶贫硬骨头的主攻方向。 而且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长期化的，它不随着这个2020年啊，我们宣布消灭它绝对贫困以后它就消失的。有很多地方病，要通过一些综合治理的方法，不可能是全部解决，但是围绕着当前 因病致贫的2000万，采取一些靶向治疗，啊，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央广消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与出席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们欢聚一堂，共庆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共话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考察调研，体察少数民族群众冷暖，对民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地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应对挑战，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就。19:4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会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微笑着同身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总书记好。坐在习近平身旁的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塔马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格桑卓嘎代表激动地向习近平问好。习近平向他了解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格桑卓嘎告诉总书记，塔马村过去是远近闻名的穷村，现如今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出村，养老不犯愁，住房不比城里差，大家从心底里感到真是赶上了好时代。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请他转达对乡亲们的问候，祝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买买提伊布热依木买买提明代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策勒乡巴西玉基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向总书记汇报了当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情况。习近平叮嘱他要切实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带领大家团结一心奔小康。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也同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亲切交谈，勉励大家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责，积极献计献策，多办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团结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昨天举行。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以及决议草案待拟稿的汇报。会议分别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听取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待拟稿，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民法总则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同意将上述报告和决议草案待拟稿、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昨天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以及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进行统一审议。会议认真研究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以及一决定两办法草案的修改完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下一步将按法定程序提请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席团会议审议后再次提请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昨天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十四位委员围绕政治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帕巴拉·格利朗杰、林文一、张庆黎、陈元、王政委、齐旭春、王钦敏。会议由执行主席陈元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发言。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吉林委员说，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一项主要职能，中央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为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履行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强和改进政协民主监督，要着力健全完善组织机制和工作流程，提高组织化程度，做到民主监督有计划、有题目、有载体、有成效。 印红委员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路上，要依靠看齐的团结之力，更要上下同欲，戮力齐心， 应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措施、更扎实作风，把中央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改革任务落到实处，从中央开始加大政策落实督查力度，一层督一层，在基层落地生根。 刘凡委员代表民革中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发言说，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已推进到深水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改革需在体制上取得新的突破。 中央应进一步明确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省级科学合理、适合我国国情完整的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体系的目标导向，推进特殊案件和专业性较强案件的集中审理。 高友东委员提出，知识产权侵权易、维权难已经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问题。他建议 确立科学合理的赔偿额度认定机制，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化的水平，加快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有效的手段，坚决保护好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让创新者吃下定心丸。 刘小庄委员提出，为国人的餐桌提供更多更健康的各类食品，政府理应当好守门人， 要让人民群众吃出安全、吃出健康、吃出放心。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问题导向，建立机制，重点突破，切实把健康餐桌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步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去年我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3亿，老龄化的脚步越来越清晰。怎样能让养老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更加成熟，帮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安度晚年？请听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六篇，如何才能老有所依。 哎，我想问问，现在很多养老院条件都不好，条件好的又太贵，你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不太想送老人去敬老院，但是自己工作又很忙，怕照顾不到，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六十岁以上人口比2015年增加了886万，而现状却是大部分养老院 并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全国政协委员王亚军， 现在养老机构有的只养但没有医，医院里面的老年人保健只医没有养，就医养分开，就给老年人造来很多的不便。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杜庆申在河北石家庄邢台等地调研时发现，大多数养老院卫生服务都很差，管理短板应尽快补上。 在管理上，一个是上班专项资金不予到位，另外一个对老人的这些生活实施要求、卫生的要求都得有个标准。 一直在社区基层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国平建议，可以将医养结合的疗养机构纳入国家层面的养老计划大面积推广， 希望能将公办的养老院都办成医养联动的实体，还可以探索在社区层面建立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心理疏导、生活照料等综合养老保障服务的体系。 目前黑龙江哈尔滨已经在医养结合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长宋希斌介绍， 现在哈尔滨有一大批医养结合的养老在建设当中，把日常的保健和日常的健康的管理都纳入了医养结合的项目当中。 全国人大代表徐毅认为，养老产业发展还需民间资本参与，而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设施、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时，政府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养老服务产业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投资大，投入的回收周期长，就要有一个特殊的政策的安排，比如说税收的减免，比如说资本的成本、贷款利率的优惠。 我们农村的养老水平比较低，未来会不会有所提高呢？ 我就想问问，父母退休以后在异地生活，看病报销会不会有障碍？ 全国人大代表陶群南关注到，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现在也开始面临父母养老问题，他希望能给这些家庭以政策倾斜， 希望对低收入的独生子女父母在进养老院等养老机构的时候给予一定的补贴，父母生病的时候希望给独生子女一定的假期。 我国农村空巢化严重，养老保障问题更加突出，来自辽宁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庞辉呼吁，城乡可以实行一体化养老保险机制， 针对农村养老问题，国家应该加强监督和管理，提高农民的保障水平，让农民家庭也像城镇一样参加养老保险。 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和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让异地养老的需求更加突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在全国推进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全国政协委员陈奇说，这对于那些跟随子女迁徙的银发一族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异地结算之后，再加上保险制度的不断的完善，给人们就消除了这种忧虑，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 全国人大代表吕威指出，夕阳产业发展尚需多方合力破题。 养老就这两个，一个是异地的医疗啊、报销啊，还有就是养老服务呗，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昨天举行多场记者会，多位部委负责人发布权威信息。在谈及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为什么到十月一号才取消，能不能提前时，工信部部长苗圩称，力争提前完成这个目标。 这项工作呢，还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多个系统的改造调试，还要进行业务的调测和验证，还要对大量现有的在使用的套餐呢，也要进行调整。原来的收费的标准和新的取消了以后的这个标准，它这个计费系统呢，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会积极的推动企业加快工作的进度，克服各种困难，在确保相关准备工作全部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力争提前完成这个目标。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2017年要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全都取消药品加成。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指出，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要开展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挤压药品价格的虚高水分，还要开展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调结构就是把降低药品价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腾出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要把检查检验的价格降下去，把服务的价格提上来，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的价值，优化医院的收入结构，保衔接 就是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医保支付和财政的补助政策要同步跟进，无缝对接，确保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科技部部长万刚昨天在记者会上透露，我国深海空间站等重大项目预计两年内启动实施。 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专项已经启动，有关于深海啊、天体异化通信技术啊、量子科学啊、脑科学啊，都已经开始正在论证。两年当中，这些专项都要启动实施。 作为现代化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空军担负国土防空、支援各军兵种作战等重要任务。其中，中部战区空军地处国家战略防御的核心区域。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兼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庄可柱中将做客中央台，解读空防安全管理及空军装备新动向。央广记者周一帆报道。 中部战区负责首都地区的空防安全，近年来我国航空事业特别是通用航空发展势头迅猛，空域管理领域的改革步伐也正在加快。但庄可柱强调，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不是简单的低空开放，首都地区低慢小航空数量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飞行速度慢，不易被雷达发现，给空防管理带来困难。目前每天有上万人24小时担任值班任务，确保首都的空防安全。 一旦空中出现突发情况，战机随时升空，导弹随时发射，坚决保卫首都空防安全，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庄可柱建议，对低慢小违规飞行根本性的措施是从源头抓起，在确保空防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划设通航飞行空域，完善运行保障机制，完善法律法规。 军民联合，多部门联手，低慢小航空器的管控啊，涉及到军队和地方的公安、海关、工商、气象等许多部门，这里面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啊，还要争取啊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去年的珠海航展中，歼20闪亮登场，胖妞、运20以及直20等装备也都已经或者将要列装部队。庄可柱认为，下一步空军装备的发展要加快4代、3代半等作战飞机、地空导弹、雷达的研发生产，同时进一步缩小与作战对手的差距，提高新武器装备比例，提高整体作战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吉尔拉伊沙穆丁昨天做客中央台，与基层代表共话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 新疆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增进了各民族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了解，对他个人而言也有了一个新的亲戚。 这一家人呢，是我去年在这个绝对认亲的时候认的一个汉族亲戚，他的名字呢叫赵宗荣，平时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他们家有啥事儿都会给我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通过结亲认亲，进一步的增强我们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 新疆地处于环境较为恶劣的西北地区，新疆的贫困问题也是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加大扶贫力度，让各族群众尽快脱贫，这也是自治区的重点工作。吉尔拉副主席表示，新疆正在精准扶贫和民生改善上加大功夫， 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民族团结，就要把党的惠民政策要把它落实好，要帮助农民呢拓宽这个致奋的路子。那么我们驻村干部呢就带领我们这些贫困户呢去精准的去做好扶贫工作，使这个党的这个扶贫工作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今天向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两高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王松苗、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今天中午1点将做客中央台解读报告焦点。 提案议案点播， 提案议案点播，今天聚焦个税领域，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在个税话题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个税改革、收入分配、个税起征点问题。 个税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该如何满足社会各群体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呢？全国人大代表王钦峰今年带来了一份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议案。 建议国家这方面就把这个基数调到6000到8000，比例也从原来的7个档改成3个档或4个档。 而全国人大代表毕小斌则建议个税征收应以家庭为单位， 要考量一个综合收入，另外还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赡养人口。 此外，农民工个税也是大家的关注重点。全国人大代表舒明勇作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典型，提出个税征收要格外关注农民工的赡养负担。 有的农民工你别看他这个工资3000、4000、5000哈，他的那个家庭有个4口5口人生活，但是仅仅是靠他一个人的劳动力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也提出，科技人员的奖金扣税应适当减负， 一方面给他们一些待遇，一方面税务部门又从他的口袋又拿出一大部分，很不合理。 不少代表还建议要尝试分地区征收个税。全国人大代表黄长林， 要根据不同的城市它的收入跟消费的比来考虑，从欠发达地区跟发达地区的话呢，它这个消费是不一样的。 除了分人群分地域征税外，全国人大代表余瑞玉则着眼顶层设计，建议对个人收入进行大数据统计。 银行和税务联网的，像一个身份证号，在任何地方拿到的那个钱都可以识别出来吗？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昨天宣布，中国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研制取得重大进展，今年上半年将实现陆上首飞，下半年将实现水上首飞。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3个大飞机之一， AG600 是当今世界上在研的最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其最大起飞重量为53.5吨。目前 AG600 飞机已取得了17架意向订单，并展现出良好的市场前景。据了解， AG600 飞机未来除了可执行森林灭火、水上救援等多项特种任务外，还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改装必要的设备，来满足执行海洋环境监测、岛礁补给、海上执法与维权任务。 叙利亚外交部昨天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呼吁联合国谴责当天发生在叙首都大马士革的2起爆炸袭击事件。叙外交部在信中说，2起爆炸袭击是为报复叙政府军近期在多个地方打击极端组织取得胜利，同时表明叙境内恐怖势力反对和解进程。2辆载有伊拉克什叶派民众的客车昨天在大马士革遭到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0人死亡，另有120多人受伤。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与叙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有关联的武装派别黎凡特之剑已宣称制造这次袭击事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抨击荷兰政府禁止土外长班机入境的决定，称土方将采取对等措施。土耳其外交部就此事召会荷兰驻土耳其代办。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原定当天前往荷兰洛特丹与当地土耳其人会面，呼吁他们在土耳其即将举行的修宪公投中投票支持实行总统制。荷兰政府11号取消恰武什奥卢班机的着陆权。荷兰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取消土外长班机着陆许可是出于公共安全方面的原因。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蒋永文琪，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我要天天过情人节。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